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的8月13号，星期五。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对高风险人群集中隔离提速到8小时。 北京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每天上传健康码，可以拒载不戴口罩乘客。 湖北随县柳林镇遭遇极端强降雨的天气，已经导致了20多人遇难。 华尔街英语将宣布破产吗？北京各分店客服电话已经无人接听。 北京随手拍上线1周年，67万起交通违法行为得以有效处理。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攻占阿富汗第2和第3大城市，美军部署兵力协助美使馆部分撤离。 好的，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张焕月。张工您好。 哎，杨红你好。 哎，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这个天气是多云转阴，那么半夜前后开始到明天早晨，这个时间段，那么大部分地区会有些阵雨或者弱的雷阵雨天气，这个降水量可能也就是3到5毫米，但是像西南部和东北部地区，这些地方可能个别站点这个降水量要大一些，能够达到30毫米到50毫米。预计降雨期间这个能见度也不是太好，那么这种天气情况还请大家注意防范一下。今天夜间这个最低气温21、22度的样子，那么天气应该是比较凉快。那么由于降雨，那么使得部分道路比较湿滑，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这个天气应该还不错，大部分时间是多云为主的天气。看到午后到傍晚前后这个时间段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这个平均降水量也不大，也就是2、3个毫米，像北部地区个别地方也就是30毫米左右。现在看来啊，根据最新的这个气象资料分析来看，他们从14号的后半夜开始雨势会加强，到15号这个夜间降水结束，本市看来有比较大的降雨。那么尤其是15号凌晨开始到15号白天，是比较大的这个降雨的时间段。预计啊，像西部山前和北部地区，有些地方会有大雨到暴雨，像这些区域个别的地方很可能有超过100毫米左右的这个降雨。这种天气情况还请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防范这个比较大的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危害。那么总的来看，就是明天白天到前半夜这个天气情况对交通出行看来影响不大。那么即使有降雨的话，那么比较强的降雨的话，那么也就是局地性个别地方。那么后天也就是15号凌晨开始到15号白天的大部分时间，这个降雨看对交通出行影响比较大。那么这种天气情况也不适宜大家到山区游玩。再一个呢，气温方面来看，那么双休日这两天呢，最高气温不会太高，我估计也就是27度左右，甚至不高，不到27度。目前看它报29度，可能偏高了一点。那么最低气温21、22度。因为从气温方面看，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是这么个情况。杨浩， 感谢张工给我们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张工， 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为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18点05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还是来关注疫情防控。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8月12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2例，本土病例47例，江苏26例，河南14例，湖北4例，湖南2例，云南1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本土病例，在河南。 今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现有本土确诊病例连续19天上升，涉及16个省份，现有中高风险地区156个。 本轮疫情面临短时间内多元多点发生的复杂局面，截至8月12号，全国累计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为7亿7704.6万人。当前防疫的主要任务是强化外防输入，落实高风险人员封闭管理、高风险环境和物品消杀等措施，加强风险人群区域协查、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坚决彻底做好重点人员的集中隔离。 另外，据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介绍说，截止到8月12号的24点，全国共有18个省、48个市，本土累计报告病例超过了1282例。但是在发生疫情的48个城市当中，已经有36个城市超过了5天没有新增的感染者报告。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全国疫情风险总体可控，全国层面发生大规模疫情的风险较小。 贺清华介绍，在面对当前多点散发病例和新冠毒株不断变异的复杂形势时，国家卫健委目前已对相关防护指南内容进行修订，防护要求由原来的65类增加到85类，主要针对重点场所、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群。 在重点场所和单位方面，共增加了10类，包括对码头、口岸、棋牌室、麻将馆、临时安置点等场所，在健康监测、疫苗接种、核酸检测、清洁消毒和应急处置等方面提出了强化要求。在重点人群方面，共增加了10类，主要强化了航班保洁人员、机场司机、机场公安辅警、机场装卸工人等人群的卫生防护要求。同时，对佩戴口罩的重点人群也进行了修订，比如说公众处于人员密集的室外场所也需要佩戴口罩，境外输入和传播风险较高的岗位人员在工作期间必须要全程佩戴颗粒物防护口罩。 另据通报，在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国家卫健委第一时间派出由委任领导任组长的工作组深入一线指导疫情处置，第一时间调派专家力量支援地方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第一时间召开全系统会议指挥各地紧急行动，第一时间派出20个指导组吩咐各地督促排查风险、堵塞漏洞。 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的副司长高光明表示说，社区最为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在应对传染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的变异毒株德尔塔的时候，要更加突出以快打快。 目前，北京对高风险人群的集中隔离已经提速到8小时，这也就意味着在确定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后，社区和密接者取得联系、入户流调、环境采样、运输车辆闭环移送等工作都要在8小时内完成，对基层应对和信息衔接的要求非常高。 同时，社区封闭之后，综合服务保障也要到位，民生保障方面要求做到基本生活物资不缺、困难群众不愁、水电气暖不停。同时呢，要尽量满足社区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保证特殊群体的就医有渠道、有保障。 八月十二号零点到24点，北京市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今天下午召开了第239场新闻发布会，北京市交通委、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发布相关疫情防控工作。目前，全市的公共交通行业强化管理，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充足。 今天滞留湖南省张家界市的游客开始返程，首批返程游客是440人。据张家界市有关部门介绍，这些游客符合在隔离酒店集中隔离满14天，隔离期间没有出现发热、干咳等新冠肺炎症状，并且5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没有密切接触史和次密切接触史等条件。 游客返程之前，张家界市与游客所在地进行了精准对接，其他游客也将会在符合解除隔离条件之后陆续返程。 核酸检测是疫情防控的监测网，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是快速发现病毒感染者、有效切断传播途径、防止疫情扩散的最重要手段之一。那么前往核酸检测点采样检测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首先要带好个人有效证件，注意采样前30分钟不应该吸烟喝酒和嚼口香糖。检测的时候，检测者呢需要正确的佩戴口罩，检测之前取下口罩，检测之后立即戴好。等待检测的时候呢，请注意全程佩戴口罩，与他人保持1米以上的间距，不交谈不聚集，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完成扫码、登记、采样等工作流程。如果是鼻咽拭子的采集，可能会出现少量的鼻腔出血，一般呢不需要特殊处理。如果出血量较多，请及时到医院进行处理。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如果当天接种新冠病毒疫苗，那么24小时之后才可以进行核酸检测。 那么有关北京今天下午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39场新闻发布会的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了解一下。雅静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我们介绍一下，在公共交通行业有哪些强化管理的措施呢？ 首先呢，是针对这个确诊病例曾经乘坐过公共交通的问题呢，是交通委的副主任荣军今天表示呢，这个涉及到的四条线路的7个车站都是已经进行了全面的消杀，一共有103个环境样本采集检测的结果都是阴性，而这些部位呢将按照每2周检测一次的这个标准继续的做好这个检测工作。另外呢，像天宫苑、星宫还有蒲黄榆、长营等等37座车站，目前在早高峰期间都是已经采取了站外的限流措施，可以有效的控制站台的候车人数密度，还有这个车厢的满载率。四条的跨省公交线路是停运，3条是进行区间的一个运行。同时在人员上呢，地铁工作人员每周都是要进行核酸检测，而这个公交车的司乘人员每2周进行一次。那出租车和网约车的驾驶员每天都要上传健康码的状态，每10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网约车平台和相关其他的服务平台都不能向没有接种疫苗的网约车司机来派单。那在相关的专项执法检查工作当中呢，截止到目前一共是出动了大概8400多名的执法人员，检查出租汽车包括省际客运等等落实这些防疫政策的情况是1.6万余次。那查处各类违反这个规定的相关的这个是有59起，主持人。 是，那目前北京这个生活必需品保障的情况怎么样呢？ 这次的疫情爆发之后呢，其实是采取了多种措施来确保这个保障的这个供应平稳，特别是百姓关注度比较高的肉蛋菜，那么货源目前是非常充足的。那监测数据表示呢，从8月以来，全市的7大批发市场蔬菜的上市量每天是稳定在2.3万吨以上，是在新冠疫情之前的一个常态的水平。而这个批发价格呢，是整体保持略低于去年同期。那分类来看，像这个猪肉每天供应大概在550吨左右，而且呢价格是持续的震荡下行。而鸡蛋呢，每天是大概在430吨左右，价格是受到季节性上涨的一个影响。同时呢，蔬菜像近期基地蔬菜植采量每天都是在增长10%以上，那么每天的库存量是达到当天销售量的1.5到2倍，也是确保蔬菜不会因为这种突发的管控而进行中断，或者说价格还是相对比较平稳。同时呢，根据这个疫情的情况，我们也是制定了一系列的应急预案，比如说会随时的调整这个应急绿色通道，包括随时启动在北京周边设置的一些必需品的司乘人员核酸检测服务站点等等。那目前呢，供应首都生产生活的这个车辆进京绿色通道已经是全都打开了。而对于这个封闭管理小区来说呢，针对性的一些措施来保障居民的生活。那市级层面也已经组织了300多辆的这个直通车，可以随时来供应这些受影响的封控小区，确保这个供应是不中断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雅静带来的报道，再见。 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北京冬奥会不仅仅是体育的盛会，更是中国冬季运动服装一次展示的平台，也是展现中国科技制造的机会。让运动员穿上高科技的运动服装，让中国人穿上高性能的保暖服装，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责任。 在2022的赛场上面，我的理想是在咱们中国运动员身上穿上我们自主研发的比赛服。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件普通的衣服，它是我们多个行业多个学科共同努力，它代表的是科技冬奥的内涵，代表着中国制造。我想这是我作为一名党员献给建党百年的最好的一份礼物。我们可以在那个时候说步入使命，圆满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 以上节目由体育广播记者陈默采制，部分音响选自电视栏目《双奥之城》。 好，18:21，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湖北随县柳林镇遭遇极端强降雨，已经导致20多人遇难。华尔街英语将宣布破产吗？北京各分店客服电话已经无人接听。北京随手拍上线1周年，67万起交通违法行为得到有效处理。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经典传承大成之作，传奇铸造全新传奇。皇冠陆放，劲奢动感旗舰大七座 SUV， 成经典铸传奇。全国预售开启，详询经销店。一汽丰田。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属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招商银行小天才儿童手表礼包分期购活动来了，每月29.99可得小天才儿童手表及中国电信3年话费。活动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及各线下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新闻2021，我们把视线转向湖北。8月11号到12号，湖北随县柳林镇发生了极端强降雨天气，已经造成柳林镇8000多人受灾，21人死亡，4人失联。那么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湖北柳林镇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潘志伟。潘志伟，你好。 哦，主持人好。 嗯，那请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柳林镇的情况，这个雨还在下吗？降雨量可能有多少呢？ 咱们现在柳林镇的一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在现在当前这个柳林镇仍然有这个蒙蒙细雨正在飘，然后但是就在整个今天的这个降雨量和昨天凌晨的这个强降雨比起来，其实是非常小的。而且根据我们采访了解到的情况，就是根据他这边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和一个气象的一个分析，本次致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本次的这个强降雨在短时间内达到了500毫米， 嗯， 然后在几小时内累计在这个柳林镇的这个降水量达到了370毫米，这两项数据都达到了它的这个当地这个有历史记录以来的这个最极值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样大的一个降水量就导致这个柳林镇的排水不畅，而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洪涝情况。 嗯，确实是一场比较这个严重的极端强降雨。那目前当地这个受灾和救援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目前的这个当地的一个受灾和一个救援情况分别从两方面来说。首先从这个受灾角度来说，当地的这个受灾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我们沿着这个柳林镇的一条主街沿街走了大概有1公里左右，这个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当地街边两端的这种铺面，一楼的铺面几乎全部都被大雨给覆盖掉。然后我们进去比对了这个墙上的这个积水的这个位置，大概超过了1.7米，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极限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也就是说，一般在一个现在的一楼这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都已经无法这个房屋可能无法继续使用。然后包括还这个一些当地的这样的一些电线杆，包括一些大树都会被连根拔起，所以现在当前这个救援情况 的话，就是恢复当地的这个水电来保证这个生活的一个所需，是我们目前救援的一个重点重中之重。 嗯，是。那么后续一段时间，这个柳林镇地区还会发生这种强降雨天气吗？对于这个目前的灾情会不会有更多的影响？ 根据目前我们从这个气象，就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情况是，在接下来几天里，这个柳林镇的这个天气将会是这个阴天到小雨，这个降雨预估这个降雨量应该不会再达到这样的一个极端的一个情况。像今天这样的一个飘雨的一个情况，其实也对当地的一个救援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比如说电力的这样的一些供应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也希望当地的状况能够尽快恢复啊。好的，非常感谢潘志伟在现场发来的报道，再见。 再见。 湖北的这次极端强降雨天气是如何形成的呢？武汉中心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璇解释说，主要是受高空短波槽动力的影响，配合低层低涡以及边界层的偏东急流稳定维持，目前呢，在地形的增幅作用下导致了这次强降水过程的发生。 从昨天夜间起，重庆市也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天气，28个区县出现暴雨，当地已经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监测，12号的8点到13号的8点，重庆大足、永川、璧山等28个区县出现了暴雨，其中北碚、渝北、合川等11个区县出现了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达到 150.5 毫米。受降雨的影响，重庆52条中小河流出现了涨水过程，中县三汇镇连夜转移群众13户25人，到达了安全的区域。 再来关注，知名英语培训机构华尔街英语昨天被传出将于下周宣布破产。当天晚间，内部人士告诉《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华尔街英语可能在本周末发出公开信息，公布公司调整计划。在8月12号到8月13号上午，《新京报》记者多次致电华尔街英语官方联系电话进行退费咨询，电话都没有接通。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也多次联系华尔街英语客服电话，也是没有人接听。 此前，据第一财经报道，华尔街英语北区销售负责人通知各中心分校的校长，公司将会于下周正式宣布破产，并且要求各校长通知到各个分校的员工尽快办理离职手续。此后呢，新京报记者从数名华尔街英语员工那里了解到，公司已经存在拖欠工资等情况。 那么学员的学费该怎样要回？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孟玉的报道。 新闻热线8月13号刚刚报道，市民马女士反映，华尔街英语因续学合同不能退费为由，拒绝学员的退费要求。马女士13号再次联系到记者，表示看到新闻，学员们都很担心，如果华尔街英语启动了破产程序，自己的高额学费就更加难以退回。 他们员工现在也是没有办法，也拖欠他们3个月的工资呢，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解决。你像现在宣布破产了，钱估计更不容易退了。 记者在一个名为华尔街英语权益群的微信群中看到，已经有1000多人填写用于后续维权的华尔街英语学习人员名单，大家都很关注后续应该怎样维权。记者多次拨打华尔街英语客服电话都没有人接听。由于北京华尔街英语培训中心有限公司注册地在北京市朝阳区，记者联系到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建外街道市场所，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也接到这个大概的情况了，就是说啊，现在他这个北京正在宣布破产当中，在他破产前，您尽量使用北京移动微法院先通过线上立案，先不让他走这个破产程序。第二呢，可以拨打021-12345，向当地职能部门投诉一下上海总公司。 北京维嘉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高级合伙人葛友山认为，华尔街英语应该正面临重大的经营危机，如果具备破产条件，法院审核后应该会启动破产程序。 可能是他经营过程当中有其他的重大债务偿还不了，就是资不抵债了，那么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来说，他可以申请进入到破产程序，法院会进行基本审核，如果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确实属于具备破产条件，那法院一般会进行受理。 在葛友山律师看来，消费者目前应该先争取通过消费者协会调解或者向法院起诉等途径解除培训合同，一旦华尔街英语启动破产程序，就只能通过向法院申报债权的手段维护权益。 协商不成的话，如果真正启动了破产程序，那就可能要去申报债权了，程序上相对是复杂一点。 记者已将相关情况反馈给市民马女士，发稿前马女士回复表示，华尔街英语回复称不接受相关调解，此事的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华尔街英语呢，于1972年创立于意大利，是国际性成人英语培训品牌。从2000年进入到中国市场以来，在中国11个城市开设了71家学习中心。据公司的员工透露说呢，中国公司人数最多的时候有超过3000人，但是在陆续裁员的政策之下，现在呢仅剩在了1000多人左右。全国门店在陆续关闭，目前只留存了不到30家店面。 天眼查 APP 显示，华尔街英语涉及数十起法律案件，案由包括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服务合同纠纷、劳动合同纠纷等。目前数家华尔街英语分公司已经被列入到企业经营异常目录，原因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2021年针对国内教培市场的监管政策逐渐出台，今年6月份的市场监管总局对全国规模较大、知名度较高、投诉举报较多的校外培训机构突击开展现场检查，对新东方、精锐教育、华尔街英语、达达英语等13家校外培训机构予以了顶格罚款。加上5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对作业帮、猿辅导的查处情况，这一次重点检查已经对15家校外培训机构处以顶格罚款3650万元。 另外，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7月24号发布。意见制定了双减工作的总体目标，在校内方面使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作业布置更加科学合理，学校课后服务基本满足学生需要，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在校外方面，使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全面规范，学科类校外培训各种乱象基本消除，校外培训热度逐步降温。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教育培训机构遇到了哪些困境？是否可以转变发展思路呢？我们今天也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院长熊丙奇，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教育培训机构它的困境当然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其实就是现在政策环境已经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所以说培训机构它的经营就受到很大的影响。按照国家的这个规定，面向6岁以下的学龄儿童不能够再进行有关的学科培训，那意味着6岁以下的原来的少儿英语这一块，包括那种学前班、早教班，他们可能都面临着这块经营无法进行的问题。还有就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培训，按照这个监管的政策，也将不能够在假期里面进行培训。学科培训它的这个业务总量占到了培训机构大概70%-80%的收入。因此这样一来，很多的机构就一下子陷入很严重的经营的困境啊，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机构本身可能就经营不善啊，之前就存在着这样的亏损这个问题，那加上这一次双减的监管措施的落实，那这机构就快速的可能就会陷入破产关门这样的困境。 有人说呢，这些培训机构不可以转型吗？您觉得对于一个比较大的培训机构，一部分业务受到限制之后，它转型起来是不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一个途径呢？ 这个很难。比如说对于这大的机构来讲，这次双减的政策还有明确的规定，禁止学科的培训它的资本化运作，不能够上市融资。之前我们相当数量的这种头部企业，它其实处在一种亏损状态，用这个大量的钱去烧钱来进行营销，靠融资来进行这个生存。那现在资本不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学科培训领域，意味着他们靠融资来生存这个模式就不存在了。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按照现有的这个政策，如果一些机构已经上市了，它的这个学科培训业务必须要剥离的。甚至如果你的主营业务就是学科培训的话，又面临着你必须要退市。第三，从目前来看，国家是允许进行非学科培训。那但是非学科培训的空间在整个的培训中大概占的业务就20%。之前在非学科培训领域里面，已经拥有了很多的机构。那你机构要转进去之后，你马上想占领市场，基本上很难。简单来讲，就是现在，对于学科培训，它明确提到了你是搞非盈利。那非盈利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的所有举办者是没有这个股份的，你是不能够分红的。那几个，比如说你4到5个小伙伴。你说我们自己面向学生搞一个有价值的教育，那好，可以，你们可以通过这个收点费用，然后让自己过出一个不错的生活，但是仅此而已。但如果说你说要做大，做大规模，对不起，不行。简单来讲，就是未来这样这些的话，头部的机构基本上不可能在培训领域再存在。 近些年不断有教育培训机构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了倒闭的情况，造成学生和家长陷入退费难的窘境。那么在双减政策下，家长们的焦虑也日益加深。监管部门有没有办法对于这种问题进行提前预警或者是监管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熊丙奇的观点。 监管机构能够做什么？他只能是提醒家长给你发个预警啊，他也不能够帮家长做什么判断。现在培训机构如果在这个政策之下他是关门了，他也很有理由啊，我们没办法呀。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要有一个缓冲期，所谓缓冲期就是你不能够现在就一刀切，我就告诉机构你们不能做了，你们不能做那好，嗯，最后这机构我没有钱对吧，我经营困境，我没办法退加上的这个费用，那随后可能由于这个问题的话我都减散了，那这个就面临着这个家长维权无门的问题，就很难怎么解决。因为机构你也不能找他，因为他我已经破产了，这个破也不是我的原因，是政策你监管的原因，这是一个问题。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你要跟他一定的缓冲期，比如说这个假期已经买课的，让这个机构继续把它就消课消掉，那就最后告诉他九月一号之后开学了你不能够再这样卖了，那把你已经卖掉的课把它全部销毁掉，那这样的话家长的权利得到保障，那培训机构还应进行一个平稳的过渡。因此你监管部门在监管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够急刹车，你过于的一刀切急刹车最后就会留下一滩烂摊子。而且从国家政策来讲，其实以前我们就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任何政策不管是对谁的政策要三年早知道，就这个政策我要三年早知道，也就是说今天发布的政策应该三年之后执行。因此我们监管对于怎么去落实政策应该有一个理性的尊重各方权益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另外呢，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的教育培训机构纷纷上市，而国外却很少有这种现象，这背后有哪些启示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熊秉琦的解读。 实际上这个跟国外他们对教育的整体的认知它是不一样的。首先来讲，你像国外他们最早的这个教育很多是这个民办教育，民间力量举办教育，但他们的这个基因其实就是一个慈善基因，就是我是捐进做教育，我不是靠教育赚钱的。你可以看到可能国外它并没有非常严苛的法律，但是真正进入教育领域里面它选择盈利性的相当之少。像美国它的很多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但私立大学基本上都是非盈利性的，可能有少数的是盈利性的，是职业教育。你像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杜克大学，这些都是私立大学，但它不是盈利的，它都是非盈利性的，对吧？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不同。在那个他们的这个学历教育阶段，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基本上都很少有这个盈利性的机构，全是非盈利性机构。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从整体的这个他的教育评价体系来讲，他们就受教育者对培训的需求就也没有那么旺盛的，就是校外培训那种非学历教育它只是一个差异化选择。那尤其像德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培训机构，因为他没有培训市场，家长没有培训需求。为什么没有呢？很简单，学生你在这个初中毕业之后你选学术高中或职业高中都是完全平等的，自由选择。有的学生就直接选职业高中了，那职业高中毕业之后你想进普通也没问题，可以互相融通。更重要的是他职业教育培养的这个职业技术人才社会地位跟你的普通教育的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技能性人才的工资很高。他没必要去说我就为了什么要进什么学术性大学去进行社会的培训，完全没有这种诉求。加拿大在美国也是同样如此，很少有这种校外培训机构。现在像美国可能有地方有，都是法人亚裔可能去选择校外培训。像苹果公司到现在为止他的员工中有一半是高中毕业生，你说可能想象吗？他没有说我要高学历，你高中毕业来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是要本科生？而我们现在不各种企业里面动不动一定要硕士博士。相对来说亚洲国家日本和韩国它还有校外培训，但是呢它也没有像我们这种大量的上市公司，他们非常限制这个培训机构的规模。另外就是这些培训机构他也想着我怎么样去做好我的教育，做的差不多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国家在过去来很多人是把这个互联网思维移入到我们的教育培训行业，那尤其像去年那个在线教育风起云涌，那有的机构进入在线教育领域里面，然后马上就认为我要用互联网的思维，所谓互联网思维就是烧钱思维，开始低价课啊、免费课，那吸引你注册，做大量的广告啊，由此抬高营销成本。那其他机构你必须跟进，你不跟进你的事，你跟进你的事，为这位培训机构的整个的营销成本极高。那随后呢，把你们都弄得无法在里面继续玩下去的时候，就剩下一家和几家独大，最后我的收取垄断的利润，这其实它的互联网思维啊。那这个实际上跟我们做教育的本质是背离的。所以说今年就引入了这样的一个严格的监管，因此这个治理它现在可能会面临很多的难题，但是必须要去进行扭转，一定要从以前的做教育、做生意、投资、赚钱这样的心态转向 是公益这样的心态，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必然面临的一个转变。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新闻2021，再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记者从市交管部门了解到，今天上午全市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行动开始，除了交警现场执法、电子眼非现场执法之外，市民也可以通过随手拍平台举报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行为。警方表示，近期已经完善了随手拍平台，增加结果反馈，拓展受理范围，更新用户界面，全面接受市民交通违法投诉，形成社会监督。 同时呢，本市还挑选了118个重点路口作为交通文明示范路口，每一个路口根据各自的特点制定独特的管理方案，优化交通组织，完善交通标志标线，优化信号配时，确定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各自的行进方向， 特别是明确了各自的路权，为依法有序文明通行创造条件。今后一段时间内还将全面排查全市路口，对基础设施缺失、存在安全隐患的纳入全市交通综合治理，分批实施工程改造，优化通行环境。 交管部门表示，考虑到路面的实际情况，警方将会重点针对危害交通安全、影响文明交通形象、干扰通行秩序等三方面共十项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比如说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越线停车、机动车不礼让行人、加塞并线等，全面加大执法管理力度。 另外，记者还了解到，随手拍上线一年以来，全市共有67万起交通违法行为被有效处理，目前注册用户达到115万，累计收到各类投入线索233万条，当天收到线索最多达到1.2万起。 截至目前，随手拍的注册用户仍然以月均7万左右的速度在持续增长，每周使用次数超过一次的用户近1万人。随手拍已经成为了市民反映交通诉求、参与城市交通治理的重要渠道。 近日，市民刘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自己家旁边马上要建成公园了，本来是一件高兴事儿，但是公园的绿地上面分散着几个坟包，自家小区现在既是园景房又是坟景房，这让他很是郁闷。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的报道。 一墙之隔，某一天突然，哎，这怎么起了几个土包？他们有的时候还会来上坟。 刘先生家在海淀区二里庄小区，整个小区共33栋楼，他所在的22号楼位于小区的最东侧，与即将建成的滨水公园仅隔了一堵墙。但现在小区公园绿地里的6座散坟成了周边居民的一块心病。刘先生说， 以前呢，这边墙外头它其实就是一片绿地嘛，哈，平常也少人过，所以也就没有说什么。现在它辟成公园了，就死去的人讲究一个安息，不那么嘈杂，怎么能安息嘛？老人带小孩遛弯肯定往那儿走，将来假如说他们知道的话，你想肯定会有些想法吧。 8月10号上午，记者来到了二里庄小区东侧小月河西侧的滨水公园。刘先生所说的散坟呈南北向分布，靠近公园南区的西侧围墙，散坟旁边就是公园的步道。记者看到，目前坟包周围插着树桩，用黄白相间的警戒带围了起来。滨水公园目前还在施工中，没有对外开放。后续会如何处理？记者询问现场施工的工人，一位工人告诉记者：“ 不知道政府怎么处理，反正散在那里就是不种树呗。” 记者随后向二里庄小区所在的社区居委会了解情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之前居民跟我们也反映过这个事儿，街道也找过园林局，去园林局说。”首先我们就联系上一个坟主，人家说了不挪，其次是别的坟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家的，没法联系人家，然后这事儿就搁这儿了。 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又联系到属地学院路街道，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要迁坟的话呢，很可能涉及到民政啊方方面面的情况，可能他还是要有一个程序。 按照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建议，记者又致电海淀区民政局民政科和海淀区园林局建设科了解情况。海淀区民政局民政科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有市民反映这个问题以后，按照接诉计办已经转办给责任单位了，具体下一步的推进应该是由责任单位来共同推进的。 海淀区园林局建设科的工作人员表示， 就是知道有这么个事儿，具体不是我负责的。 随后这名工作人员表示，了解具体情况后会给出答复，但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相关回复，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在过去一周的时间里呢，阿富汗塔利班以惊人的速度在阿富汗全国各地推进。据报道，塔利班已经占领了阿富汗34个省会城市当中的13个，其中甚至包括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达哈和第三大城市赫拉特。 其中，塔利班占领的加斯尼市距离首都喀布尔仅150公里，战火已经几乎烧到喀布尔的门口。路透社11号曾援引美情报机构分析说，塔利班完全有可能在30天之内完成对首都喀布尔的包围，并在90天内将其攻陷。 另外，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约翰·科比8月12号表示，喀布尔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局势迅速恶化，塔利班正在阿富汗各地推进，美军将会向阿富汗喀布尔机场部署3000兵力，以协助美国大使馆部分撤离。 那么阿富汗的局势目前是否处于失控状态？为什么塔利班有如此强的军事实力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宁夏大学中东问题专家李少先，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确实是这样。从8月6日以来啊，从现在最新的情况看，可能这个塔利班已经攻占了13座省会城市，继昨天就是占领了这加兹尼以后啊，那么紧接着现在是第二大、第三大城市都拿下来了，一个是坎大哈，一个是赫拉特，这样的算起来呢，实际上现在就是13个省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戏剧性的变化呢？现在这个局面啊，超出了包括超出了美国人和美军的预料。大家看一下最新的消息，这个美国现在已经宣布，他很快会派3000军队，到这个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去，那去干嘛去呢？去紧急撤离使馆人员啊。现在的美国的这个驻喀布尔的使馆呢，已经搬迁到这个喀布尔机场来办公，那么随时可以撤离。与此同时，英国方面实际上也宣布要派几百这个军队到喀布尔机场去掩护英国的使领馆撤离。现在的局势确实有这个形势急转直下。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呢？我们概括起来啊，可以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啊。首先啊，我还是要强调，这个跟美国这个撤军啊，特别是进入7月份以来加速撤军是直接相关的。大家知道，美国撤离阿富汗啊，是在美国和塔利班达成单方面协议这种背景下撤离的。也就是说，当年美国和塔利班去谈判，并没有带着阿富汗政府。由于塔利班呢坚决拒绝阿富汗政府参与谈判，他们认为阿富汗政府是傀儡啊，所以他只和美国人谈。美国撤军新线，那么最终和塔利班单独打在一起。那么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你可想而知，美军撤离之日，那就是塔利班向政府军全面进攻之时嘛。现在也印证了。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阿富汗政府啊，确实是这个战斗力非常之弱，但是现在反思起来，为什么它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我觉得归结起来可能这么两方面。一个呢，本身这个政府军啊就虚胖，虽然从数字上讲啊，说美国人每年给30万阿富汗正规军政府军呢提供这个装备啊，包括他的军费啊等等，阿富汗军费是50亿到60亿美元啊每年，美国提供其中的70%。那么这些钱美国人都知道啊，虽然他养30万军，但是他认为啊这里边水分很大。其二呢，阿富汗整个这个国家啊，它是一个多个这个族群构成的，那么每一个这个族群呢，它都有自己的武装，而且阿富汗政府军里边啊，它是各个族群构成的，每一个族群的军官都任人唯亲，所以它形成不同的这个派别，不同的族群的这种小群体啊，你就可以想见，再加上中央和地方的这种矛盾，以及中央控制军费的分配上各方面，它这个矛盾是很大的。所以你看到9号时候，加尼总统啊亲自飞到马扎里沙里夫召集军阀开会啊，大家实际上都是各心怀鬼胎啊，那肯定是。所以你可以看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军的战斗力相当有限。 阿富汗的局势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包括这个美国在前一段时间进行这个空袭以后，它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动作？ 我想是这样，从目前的情况看啊，阿富汗这个局势啊， 已经是非常危险了啊！我觉得下一步的发展可能就在半个月一个月就能看出风险啊！但是从目前来看呢，还是存在着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阿富汗长期陷入这个内战，全面内战的状态。那么第二种可能呢，就是塔利班夺取全国政权。第三种可能呢，啊，主要塔利班和政府进行谈判，国家走上和解的进程。这个塔利班能不能夺取全国政权，这种可能性呢，现在正在上升之中。那么能不能实现和解，就走上和解的道路呢？这种可能性正在下降啊。所以我认为未来半个月到一个月是至关重要。在这样的局面下，大家看到了，实际上美国在8月6号又开始重新恢复对塔利班的轰炸了。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它显然效果是很有限的。那么下一步美国会不会加大空袭力度，或者说在阿富汗进行军事介入呢？从拜登的这个讲话来看，美军重新返回到阿富汗去介入到这个战事中，可能性很小。 好的，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到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昨天晚间，美国公布7月 PPI 数据大幅超出市场预期。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郭浩天。浩天，你好。 主持人你好。 那么请分析一下美国通胀情况以及对于市场的影响。 好的，那么昨天美国公布的这个七月份的 PPI 呢是7.8%，大幅的超过了前值还有预期的7.3%，这也是创下了这个2010年以来最大的同比涨幅。这也就表明了美国通胀呢仍然是维持在高位。同时呢，这个出请失业金人数呢也是连续第三周下降，就是下降了1.2万人，达到了37.5万人，也就预示着就业市场呢在逐渐的恢复。这个消息公布以后呢，短线美元跟美债收益率呢是同步走高。总体来说啊，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生产者物价指数增幅超预期，表明通胀呢仍然维持在高位。主要原因还是这个供应链难以满足这个经济快速复苏引发的这个强劲的需求。那么在需求强劲、供应链受限，还有这个原材料短缺的这么一个背景下呢，生产者价格一直都是在加速上涨的。但是目前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呢，已经是连续3个月维持在5.3%这个水平附近。那么随着投入成本的上升，再加上近期工资上涨的压力，上游向部分下游行业价格的传导呢是有一定迟滞的。那么未来 PPI 同比增长很可能还是维持在这个7%到9%的这个高位。那么 PPI 对 CPI 的这个非食品消费品的这个传导也将会继续。后续呢，随着这个生产者物价逐渐传导到这个消费者物价，虽然可能有一定时间吧，但是可以预见的是，这个美国的通胀呢会长期的维持在高位。其实呢，本周市场对于这个通胀的预期上升已经是有所反应了。5年的这个美国通胀保值债券，也就是 TIPS 的收益率呢，是从-1.81%一度下行到了1.84%。那么与此同时呢，美联储逆回购工具的使用量呢，又再度飙升到了1万亿美元的上方。美元的流动性过剩局面呢，是仍然在持续的，这也就进一步让短期的资金市场失衡，使得短端利率的下行压力加剧的状况呢，是更为严重的。此时，美国呢，由于这个债务上限的限制啊，这个财政部减少美债的供应，美联储的隔夜逆回购工具呢，可能就会更受欢迎，这也就导致了美联储没有这个缩减购债规模的时候呢，美元跟美债的收益率仍然是有下行空间的。主持人。 好，那么浩天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6.4816，欧元对人民币报7.6136，英镑对人民币报8.9462，澳元对人民币报4.7550，加元对人民币报5.1770。主持人。 好的，感谢郭浩天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好的，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